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9集，病寒。辰时一到，端州城内的气氛骤变，街巷间布满了士兵，守备军跟禁军交替巡防，四门紧闭，随处是军靴和配套的铿锵声，府内氛围沉重，禁卫们枕戈待旦，不敢再有丝毫松懈。萧迟也蹲在立雄跟前问：“ 你认得？” 立雄面部受伤，敷着药回答：“ 认得，是四脚蛇，他们喝格达勒的奶很臭。” 萧迟也皱起眉：“ 不是蝎子？”“ 以前是蝎子。” 立雄讲得急，有点磕巴：“ 啊，后来就变成蛇了。” 丁涛听得一头雾水：“ 啊，什么叫以前是后来不是啊？”“ 他们是四脚蛇。” 立雄拍着自己的胳膊：“ 我大哥跟他们讲过话，他们跟海……” 他不记得海日谷的名字。“ 跟海不一样，不是牛羊。” 蝎子在十二部眼中是格达勒的牛羊，地位低贱。萧迟也想起了卓力，卓力也是四脚蛇，但是卓力有明显的鞭杀特征。如此看来，四脚蛇还是蝎子，只是换了种称呼。 四脚蛇。 萧迟也抬眸看着李雄，猜测道：“ 四脚蛇是阿穆尔的蝎子，所以他们比阿赤、海日谷地位更高。” 李雄竖起拇指，高兴地说：“ 对，他们有地可以跑马。” 他说着又闷闷不乐：“ 他们都坏得很，挨打人，不跟蝎子玩，比蝎子贵。” 萧迟也抵着古扳指轻轻转动。哈森死了不到三日，阿穆尔的四脚蛇就出现在庭院里，他们到底是跟着卓力那支队伍来的，还是原本就在这里？ 你做得好。 萧迟也抬手拍了拍立雄的脑袋：“ 在这里守着府军，二爷给堂。” 你在这种事情上素来严谨。 乔天涯发都没干透就到了狱内：“ 今日怎么会有如此疏忽？” 费生端详着尸体闻言摇头：“ 刺客长着大周脸，把地方话讲得比你我还顺溜。” 他侧过头：“ 他们还有户籍凭证。” 乔天涯翻看着尸体：“沈泽川建立中博黄册，每家每户都有籍可查，如果这些刺客连户籍都有，说明他们很可能比沈泽川更早埋伏在中博。”“ 这就难办了。” 乔天涯沉声：“ 藏在人群里根本分辨不出来。”“ 要说破绽只有一个。” 飞生虚点了点尸体的手臂：“ 纹身。” 乔天涯目光下移，果然在尸体的壁侧看到了四脚蛇纹身。“ 当初主子为了排查蝎子，让各地衙门记录了有纹身者的姓名。” 飞生暴毙：“ 我已经传输给敦州的余小在，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姓名，那他们就是破城时混进来的。” 乔天涯颔首，在收手时看向飞生，面上没有笑容：“ 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作为潜入的刺客，身上带着如此明显的标记干什么？”“ 他们都是锦衣卫，深爱伪装的必要性。蝎子有必须带纹身的理由，那比蝎子地位更高的四脚蛇何必呢？”飞生眼神凝重，轻啧了一声：“沈泽川身时醒了一回，萧迟也把药给喂进去。沈泽川烧得脑袋昏沉，他能听见萧迟也说话，但是声音忽远忽近：“ 兰州。” 萧迟也说着什么，拨开了沈泽川夹边的发。沈泽川透不过气似的轻喘，含着勺子把最后一口咽掉。萧迟也用浸湿的帕子给他擦汗，他偏头，鼻尖蹭到萧迟也缠着纱布的掌心，嘴唇吸动。萧迟也 垂手来听。 帕子， 沈泽川言辞颠倒， 我的 在我这里。 萧迟也空出的手盖住他湿透的手掌。 好了，就给你。 沈泽川病得不清醒，在疼痛里隐约呜咽了两声。萧迟整个人都趴到了枕边，哄道： 真给你。 沈泽川不信，他挣扎般的皱起眉，半脸的眼眸里流露出难过，埋进萧迟掌心里。萧迟的心就被他这么揉捏，垂头抵着他的鬓，贴着他的汗。沈泽川舌尖满是苦味，半睁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光怪陆离的景象，只有萧迟的味道包围着他，让他仿佛漂浮在草浪间。他用很小的声音喊： 小儿。 萧迟亲他，用很沉的鼻音回道： 嗯。 沈泽川几次皱眉，断续地说： 我想吃糖。 萧迟也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些许，起身给他兑蜂蜜水。沈泽川只喝了两勺，舌尖沾着甜味就好了。萧迟也又把帕子淘了一遍，给他把颈子间的汗擦了，摸着烧似乎退了些。偏厅里的先生们坐立不安，眼呛呛得满屋都是味，到了亥时也没人起身，连饭也忘了吃，所有心都系在府君身上。 这些大夫都不管用。 谭太虎坐在椅上对孔令说： 先生看，要不然我马上策马出城去敦州再找找。 高仲雄谈虎色变，赶紧摆手： 不成，今日那刺客可是来历清晰，真的有细作，谁都分不清楚呢。 孔令愁眉不展，一屋子的人再度陷入沉默。不多时，听着屋外又下起了雨，禁卫们冒雨轮值，深夜点起的灯笼把府内各条道路都照得亮，不给任何人可趁之机。战后大伙儿都没怎么休息，过了丑时身子弱的就熬不住了，歇在椅子里打盹，睡又不敢睡着，就这样吊着。姚文玉入屋时摘掉了风铃，四轮车的声音惊醒了好几个人。他把风铃叠放在腿上，温声说： 二爷在此，府君必定无恙。我知道诸位先生心急如焚，但眼下战事才歇，各州衙门的案务都堆积起来，等到府君醒了再办，那不妥当。程峰和神威在此守候即可，其余人先回去休息吧。明早案务要正常处理，小务便宜行事，大事拿捏不定就呈递偏厅，我们共商决断。 孔领也起身： 府君如今正在病中，确实不宜再拿案务催促，大伙儿就先回去吧。 众人起身称是，依次往外退。高仲雄替杨文玉倒茶： 圆桌未寒，该叫个人随行。 杨文玉接过茶道谢： 有风铃和场衣不打紧，这几日雨下不停，我看城内关沟排流通畅，没出事。 年初嘛。 谭太虎打起精神，揉了把带刀疤的眼睛： 年初人都在这里，就怕雪化给堵上，专门通过一回。 登州堵了，但问题不大，于大人巡查室看着给疏通了。啊，这两日磁州的消息来得多，除了周大人问候府君的信，还有谭吉八成的。 潘氏给抄掉了，丹城错过了春耕，这都六月了，马上秋收一到，丹城百姓吃饭就该愁了。 我们这边在打仗，去都也在打仗，听消息内阁已经嘱咐礼部开始筹备登基大典了。 韩城死了，太后靠着花香衣的关系留下条命，却被彻底囚禁在后宫。督军八大营的调令回到楚军手中，李建廷又有启东守备军作保，自顾不暇的世家哪里能阻挡得住。 我们是外敌临城，大家齐心协力辅助府军边杀就不是难题，但如今的去都四分五裂，薛银青抄掉潘氏已经引得八成浮躁。 姚文玉轻声道： 楚军登基更是来势汹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